甚至于呢把人和天地自然和谐统一为一体，简称为天人合一。哎，这叫合而为一的学说。而西方医学呢，哎，他把人呢划分啊，把人呢划分为十大系统啊，由系统又划分为器官啊，发现每个器官又有不同的组织，是吧？啊，把组织再划分到细胞。我们上大学那个时候说，细胞是人体最小的单位，是吧？后来发现还能分啊，细胞又划分什么呢？又划分到细胞膜、细胞质、细胞核以及充盈的细胞液。那在细胞核当中又找到了 DNA， 哎，我们叫遗传基因片段啊，就越分越小啊。你看啊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啊，一个是化整为零啊，一个是合而为一，是不是 啊正好两个相反的方向。但是不要紧啊，都是在研究生命科学啊，表面上是对立的，而实际上呢，只要是为了生命，它就统一的方面。那么上回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了《黄帝内经》，讲了人体的生命的构成啊，人之始生，先成精，精成而脑髓生，骨为干，脉为营，筋为刚，肉为强，皮肤坚而毛发长，骨入于胃，脉道已通，四气乃兴，是吧？我们把头半段给大家做了分析了啊。肾主骨，骨是细胞的支架，脉为营，是吧？血脉是细胞的营养。筋为刚啊，肝主筋，筋是细胞的弹性，也就是能屈能伸，也是它的韧性啊。肉为强啊，脾主肉。我们常说的肾经，好多人认为只有肾藏经，藏于脑髓，藏于骨髓，主骨生髓嘛啊，其实呢则不然啊，脾也藏精。那脾之精藏在哪儿啊？哎，就是人的皮下脂肪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呀，啊，成年人的脂肪身体含量是有比例的啊，男性和女性不同啊，男性脂肪的含量比女同志要略低一点。那这个脂肪含量如果低于一定比例了，麻烦了，营养不良啊，就像那大姑那小媳妇减肥啊，减肥过度减的什么呢？月经停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不具备生儿育女的先天条件了。那反过来呢？有的人说，那瘦子不好，我猛吃我肥啊。啊，过度肥胖，脂肪含量超过一定比例，啊，同样月经也干了。哎、啊，所以中医讲究的是中庸之道，说的是平衡。啊，多了是病，少了还是病。所以肾经的储备在脑和髓，而脾经之储备就是肉为强啊，肉为强。这是咱们上回讲到的啊，接着往下来啊，皮肤坚而毛发长。那么皮肤它为肺所主啊，你看啊，五脏当中骨为干啊，脉为营，筋为刚，肉为强。如果说盖一栋房子，有了房梁，有了墙，又有了钢筋，又有了水电供给，这房子是不是完事儿了？哎，完事儿了。因为房子没有生命，是不是啊？你再好的房子，你放在那儿没人住，那是个空房子，